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Sunny。 我是 Tasku。 Hello， 是江山不打。 是啦，咁一阵呢我哋都有访问嘉宾啊，咁就 係、是。 应该係应该係今日啦，我哋一星期日录音啦，因为今日就个首映啦，咁嚟緊就好似呢係五日都会有每日一场嘅，咁就咩呢，就係、是、呢个香港大师，咁我哋搵到导演梁仲文啦，咁一阵同我哋畅谈啊，即係其实真係唔短喎，我哋个好似都录咗个两个钟㗎嘛。两 个钟啊， 我哋讲完啦，我哋仲要讲下礼拜可以。 冇错，继续。好多嘢讲。 係啊。 係好sci-fi，讲啲嘢好正。 即係畅谈下，即係个主题大概可以咁概括，就係、是、香港搞呢个特摄嘅呢个困境与出路，係可以咁 讲。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冇错。 个title咁叫啦，个概括就，但係当然我哋讲咗好多嘢嘅。 咁好似快講啦，阿梁仲文其實之前就係關公大戰外星人嘅導演啊，亦都係自己嘅老闆啊。 即係嗰時我係驚為天人啦，睇完呢個關公大戰外星人，我成日話呢，為香港要搞科幻就唔可以靠以前嗰班導演啦，一定要靠啲新進咁樣，就係、是、例如就係、是、關公大戰外星人嘅呢個團隊啊。咁即係其實都可能都仲有其他人嘅，不過就即係可能要有呢班睇開呢啲嘅熱血嘅朋友啦，就唔係話即係如果你一純商業考慮呢，其實呢件事情都唔使開始嘅，係呀，係一陣我哋其實會講到呢樣嘢㗎，一陣我哋會講到呢樣嘢，即係甚至乎其實原來唔係啲電視台冇諗過拍㗎喎，原來有㗎喎， 竟然喎，新台有傾㗎， 咁一陣會稍微提到下，都好多樣嘢㗎講到，係啦，咁一陣大家嗱慢慢聽我哋嗰個訪問啦 ，OK。好，咁我哋今日会讲乜嘢，其实都係其实唔算话有咩科幻片，係咪，因为下星期就係星战啦。 大片圣兽。 冇错。好犀利喎，啲宇宙嗰样嘢都唔错啊，係囉。 係啊，爆晒啊。 都可能始终係叫正章啦，係囉，今次係第八咁啦。咁亦都係阿 Luke 嘅最后一次出场啦，好似话係。 冇错。 咁即係要死啦，就意思係。咁咁到底咩嚟嘅呢，咁或者我哋临尾我哋都讲少少嘅。系啦， 冇 错。系啦，好，咁一阵我哋就讲下几套戏啦，系咪？包括有即系大家认以为唔使睇啊，成龙系嘛？点知以为竟然啊，好嘢嚟喎！你真系冇谂过啊，今次仲要再扮老啲，佢都唔够老咩？再扮老啲啊？喂，但系竟然好睇 ，OK？ 咁但唔止，仲有话英雄嘅，系嘛？ 系，冇错。即系嗰条咩？ 血观音系啦，咁啊有唔止话都仲有第二啲话有咩咧？ 系啊，好多啊。 有几套啊？ 带我上月球啊！ 嗯，呢套竟然有少少科幻嘢嘅，系啦， 系有科幻嘢 啊，真系冇谂到啊，系好咁一阵，我哋先慢慢讲。好咁啊，咁数榜啊， 系冇错， 好啦，唔系唔记得，我补翻先，就讲下话我哋聚会系咪三十一号，系都要讲翻声，系啦， 系啊， 咁大家快啲报名啊，系咯， 快报名， 嗯，冇错， 好 嚟啦， 咁就嚟啦，咁啊，依家票房第一位。就是這個東方快車謀殺案啊。 是即 是有啲估唔到的。即是估唔到我竟然咁勁。是啦。我都 OK 啊。即證明香港都都有。 不是咁佢 有一個影迷啊。 名著嗰樣嘢係喺度嘅。 係啊係啊，啲名著效應同埋即係個星效應啊。係啊，可能卡士效應。 咁香港好受卡士影響嘅。 係冇錯。 好，咁保持好，咁同埋可能今日禮拜又唔算有咩其他片挑戰佢啦， 冇錯冇錯， 下個星期就一定係星戰㗎啦，唔使講。好，第二位。 第二位奇蹟男孩。 Wanda，其實上個禮拜上咗我未睇，咁我睇咗嘅。佢就因為始終冇科幻元素啦，其實佢唔係真人真事改編嘅，即係嗰個即係 作嘅啫。OK。 係啊，作呢個叫出名嘅小說咯。咁其實我覺得佢出嚟個感覺。效果是似天父的禮物的，即是美國隊長做的套。那你這套裡面你會見到其實都是有那個即是他的爸爸其實是做平時做有做即是做火拼時速那個，即是拍成龍那個叫什麼，我忘記了叫什麼。 即係個男孩個爸爸都係即係笑嘅，會搞笑。咁但係有個特別嘅呢套戲，我睇過先知，佢有啲似好似咒，嗱唔係咒怨恐怖片，即係咒怨嗰種拍法，就係佢會以人嘅角度去講嘅。其實你唔好以為佢成件事係圍繞住個奇蹟男孩，而係佢先，當然奇蹟男孩即係嗰個男仔梗係出場先啦，介紹曬佢背景，跟住會出黑底白字就講，然後講佢家姐。由佢家姐嘅角度睇翻佢細佬，跟住會出咧家姐個 friend， 原來佢家姐個閨蜜嘅，閨蜜啊同佢屋企人好熟嘅，跟住又會出咧出佢啲同學喎，咁嗰個男孩去到個學校咧，第一個識嘅男仔，即係做咗朋友嘅男仔，跟住又會咧就話啊，原來有誤會，後屘兩個啊炒大鑊嘅，咁但係佢唔知個誤會喺邊，咁跟住後屘又識咗個女仔，但個女仔唔係愛情位嘅，即係都係。俾啲同學欺凌嘅人，但係兩個走埋一齊咁樣，咁跟住又加翻個角度到爸爸啦，到媽媽嗱咁樣， 即係串落去啊，串 係啦，串落去串翻成個故仔，佢就唔係純講個男孩嘅感動位，調翻轉去講個男孩嘅存在咧，令到身邊人有啲覺悟咁樣，咁嗰啲感動位調翻轉，原來唔係個男孩。成日以為係啊，雞啲匠人位啊，成日俾人歧視啊，會笑中有淚，唔係啊，係其他啲位反而仲感動。 嗯， 即係包括因為有呢個人，咁、那個家姐咧，佢個家姐其實就至少都缺乏父母愛，因為人人都會阿爸媽都係會照顧曬個佢個咁特別嘅男仔㗎嘛。咁、所以佢其實係一個自己都有啲叫做覺得孤獨嘅。咁、但係佢知道佢唔可以再有任何不滿。即係加諸壓力俾父母，咁其實佢一個好細心嘅女仔，咁佢類似啲角度講，最後又啊有啲真相，又同阿媽炒大鑊嗰下爆出嚟，咁嗰啲感動位喺依度，咁有啲估唔到，咁、反而咧嗰、那個匠人男仔咧，其實喺套戲入邊咧係好 charm， 佢雖然佢冇自信嘅，佢會耷低望地下行，但佢係好聰明啦，佢因為知道咁樣咧令到其他啲人更加舒服，佢先咁做，並唔係佢因為冇自信而耷低頭嘅，咁而佢成套入邊咧其實係嗰個好 charm， 好識得搞笑 哦， 嗱笑位反而喺个匠人度，嗱估唔到，咁所以套戏都几，你问我几高啊？即系肯定唔系非一般嘅，又系嗰啲，嗰啲啦，即系嗰啲温情啊，带出咗即系嗰啲，唔好睇外表啊，咁唔系咁单纯，咁啊高多一层嘅，咁我觉得几大呢套嗱就 好，咁啊应该都系翻咁上下，如果唔系都唔会一路爬升至第二位，好 就系咁啦，冇 错，好啦，咁呢度有兴趣朋友就入场，好第三位。 第三位正义联盟啊，仲喺度， 诶，仲喺度啊，5000万啦，系啊，入咗十大啦，佢今年冇错，好， 跟住第四位玩转极乐园，依家应该系， 喂，呢、這个优先嘅啫，系啊， 但今日有成27场， 即系边出咧？即系边出咧？ 咪叫 Coco 啊？ 哦，即系卡通嗰度， 系啊，卡通动画度啊， 明白明白，即系第一套杀入中国嘅鬼戏，系 啦，可以咁讲，系啊。 O K， 咁呢套實得啦，係咯，即係即係到時等佢正常啊， 係肯定爆啦又。 爆啊，係，不過而家都爆噶啦，不過場次就而家幾多場到咧做嘅？ 27场， 我都有27场嘅 ，O K， 咁啊都 好長都 係啦係啦，應該係嘅，嗯好，咁呢個就睇下後勁啊，應該有翻咁上下啦呢套係。 好，跟住第五位英倫對決。 哇！条戏坐住嘅呢个对决啦，即系事实系好睇，所以我觉得值得一间都 上 少少场睇讲下啦。 片多唔多咧？即系嗰个 其实唔算多， 多唔多？几多场？ 百零咯，100。 哦，百零 ，OK。即系啲人都睇淡嘅，其实 系。淡啊，其实系啊，因为佢哋都知佢迟啊。如果睇好都唔会咁迟先。 咁啊系， 国内上咗好耐啦，系啊，国内上咗一年咯，我谂系啦，国内都唔。 哇！呢套怪鬼佬都未上一年，国内上一年。 唔係，可能7-8个月咯，走耐咯，呢個英郎都3-4个月上咗啦， 唔係咁耐嘅，幾個月搞嘅，但係可能幾個月都有嘅， 係啊，都係今年，係 今年嘅，今年嘅，唔係咁舊嘅，唔係咁舊嘅呢度。 知道。 不過香港係咁啊，係如果佢係睇好嘅，即刻做，都係有啲 睇淡 㗎啦，都驚有 同埋真 係 小，係啦，即係經常同埋真係小型發行嘅，即係其實都啲場數又唔足嘅。你要睇到可能要就時間嘅， 哦，即係佢唔係話係 係啊，數 嘅， 唔係所有院上曬㗎，全日，即 係 幾疏咁咯，係啊，咁樣。 咁 但係事實有啲 評價得唔得？即係出嚟其他， 我覺得 OK 啊，我有幾個影評人睇完都話， 都覺得 OK。 冇上 咁呢度一陣講，一陣講，唔使講咁多住，一陣可以長講啊。好， 好， 跟住第六位帶我去月球， 冇錯啊。 台湾片啊，咁亦都系我即系挚爱，即系我都唔系挚爱，即系叫台湾明星我中意啊，即系宋云华，即系意思一个人的咖啡，或者叫做我的少女时代嗰个女主角，咁就系一套可以咁讲都叫属于叫音乐电影嘅，佢入边好多歌，其实佢致敬啊台湾张雨生歌手，咁而张雨生佢其实系有车祸过身噶嘛，咁佢都有讲翻呢件事嘅。咁但系估唔到呢套嘢咧，其实系科幻嘅。咁即间讲下啦， 即系竟然唔同时间就有关系。 系啦，玩 time 嘅呢套戏冇。 好啊，好啊，下一季。 好，第七位《22年后之告白》，我是杀人犯。 哦， 我正啊， 讲咗呢个系咯， 系咯，讲咗上礼拜 冇。好，有兴趣去睇系。好，下一位。 跟住第八位《师奶同学会二》啊。 好。即系 Bad Moms 之前咩 Bad Moms 嘅第二啫，咁、 okay. 上次聚焦咧就系话系咩选喺个学校度就选个学生会嗰个会长咁样噶嘛，即系总之聚焦学校。今次其实冇嘢嘅，三个家庭聚焦过圣诞嘅啫，即系讲喺圣诞情况底下，原来啲妈咪咧付出好多嘅，但往往付出咗又唔知道。咁但系佢条桥好抄啊，冇话抄啦，叫即系撞双包啦。佢因为佢左两巴右两巴又系圣诞，咁就嚟咗个爷爷，佢又一样。三个家庭咧，三个妈妈嘅妈妈都嚟咗，即系三个妈妈，或者叫外婆。 鬼佬贺岁片啊！呢 系啦，咁而但系撞出嚟咧，你问我咧，就左两巴右两巴高好多。呢套咧，我觉得真系有啲、佢笑得嚟都有啲好。 出鬼佬咧都有好几年咧冇专登拍圣诞题材噶喎。 系啊，其实 系咯，今年又反而 近期多、啊。上年有套叫咩？今个圣诞搞咩搞乜鬼定咩？喺、个办公室度啊，搞圣诞 party 搞好大，系啦，得个套啊。 唔系太多嘅啫， 系系啊，其实但系呢套今次系呢两套都重点讲圣诞，系、直头系讲紧佢嗰一刹那都系喺廿四号，即系故事都系发生喺廿四号二， 即系 圣诞又搞到， 其实 系啊，搞到好疯狂，跟住后屘又冰释前嫌，又同阿妈关系会修补咗，咁嗰啲衰嘢咯，即系当然笑位出发，咁但系呢套你问我俗啲嘅，我觉得即系如果同样题材，我又左两巴右两巴高好多，系啦咁， 好，咁下一套咧， 好， 系啊。 咁跟住第九位血观音， 哇呢套劲啊！净系魏英雄嗱，先攞影后已经惊为天人啦、我再提你，其实入边咧文琪系攞咗女配角，文琪系边个咧？入边其实佢三代女仔嘅，咁咧文琪就系饰演最细，即系意思其实系魏英雄饰演个唐夫人个孙女，得唔得？得14岁嘅啫，咁但系留意。其实今届最佳电影咧，其实唔系《血观音》，最佳剧情片其实系《嘉年华》，有个三个字嘅戏，台湾片嚟嘅。咁香港未上啦，我都冇得睇。咁《嘉年华》入边就文琪做到主角。其实阿文琪咧系同届，佢女配角排名就《血观音》啦，因为女主角俾咗骨啊魏英雄嘛。咁而嗰边影后咧系文琪有提名嘅，就是、嘉年华。咁咧佢系史上金马最后生提名女主角。咁當然而家輸咗啦，即係俾魏雄啦。但係你睇完就知，其實文琪喺入面好戲過魏雄，驚為天人。嗱，咁就夠哭大家入場啦。套戲主講咩？即刻要值得講，係啦。套戲因為都幾正 嘅，係 啦，係啦，係啦。 但呢個真係台灣片嚟， 全台灣片係啦，台灣片。 Okay. 但係你望落去好似個感覺好似好舊，其實唔係咁舊，佢應該係80年代咯。80年代 有冇打嘅咧？咁有冇揾到魏英雄？ 完全冇打，但係有殺人。系，因为血观音啊，系啦，有死人，有阴谋嘅，呢、這个世界有阴谋嘅，但系就见唔到血嘅。 O K， 系啦，系啦， 系啦， 就好，阵间讲下。 一阵讲，好， 冇错。 咁啊，尝试多唔多？ 哇，就你要努力啦！我真系我特登睇佢啊，我喺戏院前面等咗2个钟， 45场啊， 几大付出啊！ 咁 冇乜长啊嘛，咁我又为咗去睇佢，唔通我翻屋企咩？咁两个钟，我坐咗喺个戏院门口打 啲疏嘅， 好疏啊！所以要付出噶睇呢套嘢，但系呢套值得。 即系点解？ 我礼拜四晚已经 唔系太睇好，因为香港 唔系咁超台湾片啊，同埋你真系除咗魏英雄，你冇人识噶。 即系台湾片， 都 系九把刀系嘛？如果唔会大， 系啊系啊，但系其实唔闷嘅呢套嘢，即系沟嘢沟沟地嘅都，你问 明白？即係唔知有咩 selling point， 即係對香港觀眾嚟講，係啦。 係，即係可能陌生啲咯，即係認真。 即係 sell 羅莉啊，可能調轉要係嘛？可能得，佢唔識 sell 啊 ，sell 羅莉應該係。 係 應該擺魏英雄，應該擺個靚妹。 文琪擺中間應該。 咁即係多啲人係啦。好，咁啊，有冇下一位仲？ 仲有第十位小馬寶莉大電影啊！ 乜呢套咧？ 即 係就係嗰只獨角馬。 彩虹小 馬。系啊，彩虹獨角馬你記唔記得啊？即係好多玩具有嘅。 竟然又有到即 係。係啊，幾日套電影版，同埋我真係唔知道香港有冇人識喎。我呢個 brand 其實即係有做，有冇做咧？佢電視。 咁講嘅。電視有冇做我唔記得啦，但係呢其實喺香港嘅宅界呢，其實呢個彩虹小馬呢係都幾多人睇嘅，即係你唔好以為好、即係喺啲小朋友戲喎，即係唔知點解、因為我冇睇開呀，咁但係似乎都有一班上年紀少少嘅宅呀，都係鍾意睇嘅。咁同埋佢， 我成日唔係好知呢個係咩嚟，我見佢有彩虹，有隻角，我以為係咪機片嚟嘅？ 唔係，獨角馬囉。 唔係機，不過我諗係女女片啦，你當係。 吓、 啊？小朋友嘅嚟嘅，即係世界大同嗰啲嚟嘅，佢冇玩嗰啲嘅，即係 女片係咩意思啊？喂，你講清楚先。 哦，即係因為佢呢套嘢入面嗰啲全部啲角色都係女嚟㗎嘛，其實。 即女性应该话系啦，即小公主睇嘅。 即我成日以为佢哋系有啲暗示噶，即系讲呢样嘢。我 呢套 真系好难讲，好难。 但系你唔系啊，因为呢套个取向咧，直头面包超人。 我唔系讲套嘢啊，我讲啲人成日攞呢样嘢嚟讲嘅时候咧，佢有咩含义啊？即系等于你讲小红维尼，唔通你乜？我以为会认为你系讲紧小红维尼咩？其实 系 咯。即其實佢係指緊乜嘢呢？嗱，我唔係好清楚啊 ，OK， 因為我冇睇啊嘛。咁我成日覺得梗係係啊，呢個嗰時係成日有人提嘅呢樣嘢，但係佢哋似乎唔係講得到膠面嘅，係啊。咁我唔知佢哋暗示嘅係乜嘢啦，係啦。到底如果係有彩虹啊，定有支嘢啊，定咩？我唔知啊。係啊，唔係啊，唔出奇啊。係啊，六十年之人哋係用嚟暗示乜嘢？你日本啲動畫啊，都係套動畫還套動畫啫，但係佢哋成日攞出嚟講嗰啲係啲衰嘢嚟噶嘛。係。係咯。咁呢啲我哋唔係佢哋嗰個圈就未必知嘅。咁啊，新年知唔知？ 呢、這個我都唔係好清楚，因為我都冇睇開嘅。咁 但係似乎咁、okay. 好講一套戲啊，咁係咩嚟嘅？係套手繪動畫定 CG 動畫定咩 ？CG 嘅動畫。OK， 好。咁就香港有冇人睇啊？而家第幾位啊？第十位。 第十個。沙場咋都話可以喎。 但 係小朋友 又畫到好好手繪咁嘅，不過佢可能啲景啊 3D 咁啦。 即係佢扮翻手繪咁嘅 render，OK，、okay? 好，咁仲有冇啲新相咧？ 新相後面就其實好多，因為呢個禮拜咧，啲發行就話，其實今個禮拜特別嘅，唔知點解發行就話咧，全香港第即係今年啦，係同一日十套戲上畫，最多戲上畫，因為入面有好多都係上五場就俾金像獎我嚟當係今屆嘅，咁、所以變咗加咗好多。系啦，唔系正常，但佢就叫上咗优先。咁、五场就为咗符合上金像奖嗰个 数下数下。 系啦，咁有啲咩先嚟？十一就即刻会大讲啦。就系、我中意嘅火火啊，沟片啊，哪吒、邓丽欣、洛基儿啊，够照啦啩。女士复仇。 我要讲啦、啊， 系啊，但系出嚟就场数反而就缩咗啲。 咁、样。 系啊，六十二场啫，你谂下啦，咁啊几惨，一百都冇，想当年空手道都百几啦。 喂，我以为呢套好多人睇啊，咁多女做。 唔系咯， 竟然 就系有啲唔算。呢、个礼拜就真系，即系啲人都话怪嘅，突然之间就反而系温达同埋东方快车呢两套都系上个礼拜嘛，就反而起咗嘅。 咁样嘅？ 系啊，即系证明虽然有十二套上，但十二套都后即系冇乜力嘅。打唔得硬，系啊， 竟然系咁 样，系啊，会有咁嘅现象。咁除咗呢套真系讲啦，类似复仇，跟住仲有数落去咗，哇，喂，啱你喎 ，Task， 欲望屈咁向。 我呢套我超中意啦，不过我预咗香港冇人睇噶啦。 系啊系啊，真系系啊。文艺咧就系会唔会咧，真系个题材太。 呢套你唔好话以为是香港冇人睇，其实北美上画都系好少噶。 系。 我都唔知点解，但系佢其实好多人做噶。 唉，粒粒星喎， 即系咁 样， 即系好多人做，但系就未至于话大明星，不过就叫做啲即系新工啦，即系嗱，起码你呢个天星之城两件都喺度， 两件都喺度喎，啲人话天星之城嘅咩咩咩咩三十世纪嘅情欲版嚟喎呢个。 天星之城就我成日话啊，即系呢个嘅绿魔仔就沟唔到啊卡拉迪诺芬尼啊，即系个感觉好似唔过电咁。喂，但呢度佢同啊呢個 X Machina 咧，呢個機械機啊 OK 過電喎。你覺得佢喺呢套戲入面咧，佢做到有少少迪卡比奧咁喎，竟然啊有少少嚇，係啊。 但不過佢都係有嗰種英氣味道啊！你問我係啊，啱嘅。 即係卡嗰嘢嘅版本啦，我哋不嬲都話佢。 係啊，係啦，係啊， 咁點解會覺得似咧？因為佢又畫畫嘅。 OK， 是又系嗰啲叫穷画家， 你可以咁 讲 啦，佢 啲啊， 佢就冇阿 Jack 咁大学，系都佢都系用专业画家嚟嘅，不过就未至于话好劲，咁所以就接咗个 job 咧，就帮呢对即系一个老嘅先生同一个后生嘅夫人咧，即系阿 Miss Maggie 啦，就画一幅画，咁啊呢个过程佢竟然咧就同嗰个女嘅就搞起上嚟，咁仲要兼夹咧。兼有藏戏啊，又入露嘢噶， 兼砌啊，讲到明 啦，系啊， 冇 错，即系你话露点就 Ismael 啊都全裸噶啦，呢个女主角，咁但系呢度就直情有埋藏戏添， 有埋藏戏，有埋表情，做晒动作， 系冇错，咁不过咧，佢就唔系话系一场戏落嘅，佢系好即系剪接式，即系佢影下呢度，影下嗰度咁样玩嘅。咁所以咧，佢你話有啲人話悶咧，我就唔明嘅，因為佢幾乎咧係一路用講故事形式，咁啲畫面係不斷對剪嘅。咁所以我就完全唔覺得悶喎。嗱，雖然我就未成套睇曬，因為我都係網上睇啫。咁我未有時間，因為咁我實會睇翻，你放心嚇。咁因為我就極中意呢個女主角，唔係啊，極中意呢個女主角做文藝片嘅，其實我反而係，所以佢做打女咧，我就一半。 唔係，佢有個 氣 質喺度嘅，係啊，有個氣質喺度。 係啊，佢做文藝片其實係似啲嘅，其實 冇錯。 係啊，即但係佢做打女咧，我唔知道可能佢咪真係瘦咧，就係咩？我係覺得好似唔係好似。係 啊係啊，啱啱瘦咧就即好似鄧麗欣咁咯。你話佢識打， 冇咗嗰個力啩，係咯係咯，我唔知啊。即你睇盜墓者羅拉，雖然佢粗完啫，粗完佢咪變鋼條咯，佢都唔會變咗。 係啊，唔會變咗大隻，即唔會粗 嘅。因為佢本身個骨架好細，即佢今日跳芭蕾舞啊嘛。本来系啊，咁所以佢个身形好靓啊，即系跳芭蕾舞嗰啲好靓咯。咁但系嗰啲同你打系两样嘢嚟嘅，系咯。即系除非你话你玩魔法少女就得诶呢个身形啊，但系你话真系我要打，要打晒关斗，一拳拳打人就好似唔系好似系啦，系啦。同埋我都唔系好中意睇佢做呢啲，系反而系，不过佢做翻啲爱情片，好似上一次同磁力王啊，我成日讲到灯塔嗱，嗰度真系闷到抽卵噶，同大家讲啊，你瞓唔着睇一楼喺度系。咁啊，但系咧好好睇喎。 边套啊？ 即灯塔嗰度，我成日唔记得嗰度叫咩咩咩 咩。 我一次嚟讲到啦。 咁 你查啊，得噶，有呢两个名就系噶啦，系 啊。 我唔记得叫咩名啊，好怪个名啊。唔系唔紧要咧，我唔推荐大家睇嘅，因为如果连呢套都闷嗰度，你一定闷到。 系嗰个。 嗰场唔够五分钟就瞓咗，跟住就醒翻就出紧字幕啊，大家。无谓闷身大家，跟住翻嚟又问候我啦，问候我啲屋企人啦。咁不过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即系其实睇佢做文艺片咧，其实系好睇嘅，反而。咁但系不过唔系嘅，一红咗就罚足你去拍啲女超人啊，女一定系变咗嗰啲嘢啊，系啦，走唔甩，系啦。咁同埋佢扮出嚟都系 Ex Machina 嘅，的确喺外国嚟讲，即系已经系喺科幻片度。咪因为 Ex Machina 个底好劲噶，只要大家成以为咩戏香港上都唔上，但系其实科幻片嘅其中一套可以叫做一个经典噶啦，已经变咗，系啊。所以香港冇机会睇啊，大家好可惜嘅，系。 系。有碟啊。 有碟囉，但係即係院冇做過囉。 係院冇做過。 不過都唔可以怪嘅，因為嗰套又係當時就算連北美都係少，即係對於發行都係比較好似唔係添啊，好似係第二度發行再賣返去北美嘅啫。即係其實佢哋都係唔睇好嘅。係啊。所以冇得講嘅，冇得講嘅，即係又係等你攞咗個影后有另計囉。不過佢就未好似係話佢係攞咗個女配角啫，好似上次係嘛。 冇錯， 係啦，憑住同阿霍金嗰度扮女人嗰度 啊，係啊，丹麥女孩， 係丹麥女孩，係啦，係啦，好啦，咁啊睇啊 ，OK， 咁呢套其實都幾得意嘅， 係叫《愛在海的邊緣》啊， 啊，我幾有印象，係 你執下個英文名， 咩啊 ？The Line Between Ocean。 系啦，哇！你听个名都闷啦，咁佢就讲 好有诗意， 好有诗噶。似王帝做乜嘅咧？做一个灯塔管理员， 哇！ 仲要系即系嗰啲好旧嘅年代，你唔好以为而家喎。 知道， 即系啲船好靠啲灯塔嘅，系啦。如果唔系咧，就即系吓炒咗。 咁个灯塔未使 点 火啊嘛？ 咁我又唔记得佢系点火定系咩嘅，都。咁佢又未古代嘅，大佬佢未去古代 嘅，系咯，你可能 咁，但系佢都仲系比较旧嘅，咁所以咧，佢一住咗嗰度咧，差唔多就即系与世隔绝咁啊。 明白。 咁佢就讲佢就唔系，其实佢个主题都唔系讲佢哋即系塔着结婚，嗰个其实开始嚟嘅。咁但系跟住就话佢哋冇仔生，冇仔生，跟住咧就后屘就有一次咧就有一只遇难嘅船啦，咁上面就有 有即係有個 B B， 咁但係咧佢哋就竟然咧就冇救到嗰、那個即係嗰啲大人就收養咗個 B B， 咁其實即係有啲即係專登咁啦，即係其實佢想即係要咗個 B B 啊，咁個 B B 應該後屘大過咗嘅喎，變咗個女仔喎，咁但係後屘啲人就發現咗呢件事啊，之後就即係咪變咗有個審訊咁啦，即係話佢哋其實要拉佢哋啊，咁樣，咁但好得意就係嗰個大過咗個 B B， 即係唔係 B B 啦，後屘變咗個女仔，佢但係佢都仲好感謝呢兩夫婦即係養大佢咁嘅，即係你聽其實哇好平淡啊呢啲故仔，但佢又做得好有味道喎。系啊，但系闷噶，即系你听都知闷啦。呢啲咩咩古仔啊，文艺嘢啦，咁但系做得好好喎，个个都系啊。 明白。 咁里边你会睇到呢个女仔咧，即系呢个女主角咧，即系平时你睇佢反而做打嗰阵冇乜表情噶，成日好似反嚟好 cool 咁嘅。但系嗰个呢套你就会见到佢有喜怒哀乐，好多种唔同嘅变化。系。 冇错。 佢做翻一个人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呢个《逐梦吴吉金香故》虽然都系一个人啦，不过就系一个即係可能係佢好得意嘅話，其實係啲孤兒嚟嘅。咁孤兒院就但係就話有個即係有啲錢嘅人咧，就肯娶佢。咁結果就即係叫做由一個孤女就改，即係佢叫做個生活唔再係窮困啦。咁有咗錢之後就飽暖就會點啊？施淫慾㗎啦，係咪開始啊？嘅一個故事嚟嘅，係啦。咁亦都你睇到啊，呢個綠魔仔咧，佢搞人老婆嘅呢樣嘢，亦都係好過癮喎喺呢個故事入邊咁。咁但係不過咧喺即係。呢、這個爛番茄劣評嘅，唔知點解係啦。咁 anyway， 咁有興趣就睇啦，係啦。呢啲文藝嘢，我諗真係後生仔可能真係咪唔中意啊，係啦。咁但係呢套戲又有卡拉迪洛芬尼去客串啦，係啦。咁都好多人，好多人㗎，有阿 M 喎一樣，係啊。 O、okay, K。就做嗰個孤兒院嗰、那個 院長， 院長咁樣，應該係院長喎，其實係啊，好多人做嘅係。咁有興趣咪睇下咯，不過我都覺得一般人未必有興趣嘅。好。仲冇啲係身上第一下 上身上，不過都講下十六啦，就係、是、左兩巴右兩巴啦，因為上個大陸未睇美國，咁就 升 大氣咯， 係咪？ 但特別係啊，好特別在，因為佢不嬲咧，左一巴右一巴，其實條橋就話 咩戲嚟 咧？ 即係有打法唔知啊！你 其實左一巴右一巴咧，就係、是、之前就講話咩嘅啊有個你當係暖男嘅男人啊嘅阿叔啦，但係佢個後父其實就係麥克華堡。咁佢唔係佢後父，即係先佢係個佢啲仔女個後父就係 馬 華寶，係啊，真爸爸就馬華寶。咁所以變咗咧，但係而家個老婆就係、是、即係中意咗個暖男，但係嗰個暖男係大大件、肥嘟嘟，但係好講嘢搞搞笑笑、論論盡盡、下巴 啲 嘅，係啦。咁但係咁嘅狀態遇上一個馬華寶嘅型男，咁啊撞咗一家人嘅笑位。咁當然笑中有少少感動，就最後佢哋兩個雖然話完全唔同，但係兩個 friend 嘅。馬華寶攣車咁玩電啦。即係咁型，佢又學，跟住又成家。 係啦，但係自己炒咗咁樣，即係下巴嘅。咁但係個暖男最後就好多嘢，有啲嘢即係救咗馬華寶咁類似咁。總之兩個有友情。 好啦， 咁咧大橋咧，今集就話調翻轉講翻佢哋各自嘅阿爺都要一齊過聖誕，咁所以 阿爸嘅阿爸啦，終於出到。係 啦，咁而馬華寶佢知影噶嘛，佢阿爸邊個一嚟咧就攞地嚟咯，哇壓大場。仲要咁老咧都可以咧，就咁去個家長會咧，釘咗其中一個家長個阿媽。去到咁嘅，揽住咁样，跟住讲几句嘢，跟住拖咗去后房就唔见咗咁样，即系暗示佢哋有搞嘢咁样。去到呢只，咁至于嗰边暖男个阿爸咧，即系阿爷，系啦，即系阿公公咧，都系暖男嚟嘅，即系又系红磁场，都我谂都出名嘅，即系啲鞋声都美国出名嘅。咁但系就好，讲系好熟龄，唔系话熟龄，即系好友善、好亲切，但系就反而系个。嘅愛太多咧，有啲露骨嗰只咯。咁啊，兩個阿爺撞埋，又有啲嘢火花出咗嚟。咁但係呢度講咧，開頭阿麥克華本來唔中意羅伯特尼魯嘅，因為羅伯特尼魯原來係奸，即係壞父親嚟嘅。咁你見到係啦，即係家長日都會搞啲同學阿媽咁嘅，即係比較壞。咁但係壞中啊，當然就跟住最後啊，少中有女咁，大家又 friend 翻。咁有啲改，大家都有啲改變嘅，即係羅伯特尼魯有改變。麥克華寶有改變，咁嗰邊暖男爸爸、暖男又有啲改變，咁最後四個一齊開開心心過聖誕咁。咁但係中間最搞笑，佢結局 ending 咧喺個戲院度，喺有場大合唱，幾鬼曾志偉 super 嗰只 嘅。嚇，唔 係但係外國人拍又唔同喎感覺。但係佢個搭唱幾搞嘢，因為後期有啲笑位嘅，上集都有啲笑位嘅。 Okay. 就麥克華寶就再婚啊嘛。咁所以佢而家個仔女就係個女主角啦，即係個老婆。咁但係佢會再婚，咁佢係嗰個女作家索嘅，直頭靚模。 即係佢今次有講埋阿馬華寶個而家個老婆嘅。 系啦，唔系上集就都有嘅，其实上集个尾有出场，而尾有出场，但系出场系威耶晒嘅，即系着哇蓝大跑车好高，即系腰又靓，即系索嘅。咁但系原来咧佢咧嗰个呢个即系叫女作家啦，靓嘅女作家都有个即系都再婚嘅，即系之前都有个。有個老公，咁、okay, 老公咧上集尾係最後 ending 又出場，咁今集咧呢、這個老公都有出現，咁老公邊個咧？就麥克華寶比麥克華寶大隻㗎啦，佢係高麥克華寶兩個頭，超大隻，超靚身形。其實我噏唔出個名字、哦，如果你要查一下，係啊，但又唔係出名到好，即刻我有咩代表作我講到， 仲 但 贏都啱， 係啦，咁有個咁樣嘅笑位，即麥克華寶笑緊嗰邊個暖男，即係唔夠贏，但原來終極佢係有個贏過佢嘅，即我唔知叫咩，之前 唔緊要啦， 係啦，咁佢今次又出嚟，咁但係最後出嚟咧有啲笑位啊，嗰條友，咁後屘又搞啲搭唱，咁總之搞一輪嘢，咁大家總之啊，大家開開心心， 慶祝聖誕啊，咁好睇在邊度？ 系啊，好睇咗，好鮮明啲角色，啲、哦、笑位系会笑，即包括吓暖男嘅做啲嘢想取悦边个，但又失败，咁但系啲仔女梗系要赢啦，但系要赢得嚟又有啲笑位撞出嚟，咁 啲仔女大啲嘅咧而家， 都系差唔多差唔多，又不至于飙高咗，系啦、哦，但系多咗好多笑位，就系啲嗰啲僆仔同爷爷嘅冲突啦、哦，跟住爷爷同麦克华宝冲突啦，跟麦克华宝又搞又系同埋个麦克华罗伯尼奥嚟到咧，佢知道佢个孙女， 佢哋就嚟要买嗰间屋噶，都越嚟越多人都住嘅。 系唔系啊？佢直头而家就顶唔住啊！佢要去咗个位度假，系啊，佢就去即系特登租间度假屋，一次过咁多家人度假，但入边又搞好多嘢嘅。咁最搞嘢就系阿罗伯尼奥唔中意自己个孙女，而家变咗好似乸型，就玩公仔。跟住佢就话见个孙女咧，生日 玩 电子枪， 睇完唔中意啲。 系因为罗伯利好型噶嘛，佢又话点解我孙女而家变成咁啊？我嗰时应承过佢八岁生日，我买支步枪俾佢打猎咁样，跟住捉咗出去打啲山鸡。嗱、啊，你系咪好搞笑啊？好鲜明嘅，跟住嗰边嗰个暖男梗系唔得噶啦，又同阿罗伯利迪尼路讲道理，咁罗伯利路梗系唔理佢啦，跟住又做，但系罗伯利都好型嘅，即系佢永远又唔会闹佢噶嘛，因为佢做下嘢又 睇到嗰 个佢冇关系噶嘛。 米鲁吉逊啊！ 系啊， 系咪卢 吉逊？唔系卢伯尼罗，我讲错。 另外 系卢吉逊，因为系啊，关天炮唔系卢吉逊，卢吉逊，我讲错。系啊，唔系卢伯尼罗，唔系卢米卢吉逊应该系啊，我噏错咗。 你啊，原来 OK。 特别啊，跟住做嗰个专力高，唔知系嘛，好假啊，都 专力高咁，我就唔系好识啊。佢话佢做过 Interstellar 同埋呢个星空革命嘅，即系呢个 哦，即系猿人嗰套， 猿人争霸战嗰套系， 是但啦， 类似啦，喺《美女吉上》我讲错，我 up 错咗两个都完咗，系啊，做咩型嘅？其实搞嘢即系啲鲜明位就摆得几会心微笑咁咯，系啦，又唔俗嘅啲笑位，咁我都 OK 啦，系咯，圣诞都好有圣诞气氛嘅呢套戏 ，OK， 系啊，有好，跟住再嚟就有到就系有套叫《相爱相亲》啊，其实就系台湾电影啊，张 几位啊而家， 系啦，咁就听到第17位。系啦，都系新上嘅，咁就系咯，你当系台湾版嘅二十、三十、四十咯。特别嘅入边有朗月婷做咯，朗月婷就系想当年华丽上班族我话索嗰个女仔，系啦，国内系啦。 华丽上班族有边个索咧？ 有个索嘅，记唔记得？有个我就系冇印象。欧人啊，陈奕迅嗰个好似，我记得系，系。就咁，类似好，跟住再嚟，跟住有仲系冇乜印象啊。不过怀想乜做都吓咩？跟另外有套韩国片啊，22位片中片啊，有啲斗智老千嘢。O K， 咁冇乜特别，我都睇唔到嘅呢啲全部。 第几位啊？ 第22位。 大王身上 系啊，22。 哦，上咗一场啊，一场 又唔系咯，都有九场。 九场咁好大喎，咁冇人睇喎。 系啊。咁跟住冇 升 有， 即冇升嘅。 其實應該有，但我你睇韓劇嗰啲嘢認得咯，但系唔係出名到，即系噏到出嚟嗰只咯。咩劉志泰嗰啲，咩卜星維嗰啲，係袁彬啊，袁彬啊，袁彬叫出名啲。係啦，係啦，冇錯。 咁都廿二啊 ？OK， 即係冇人揾，冇人。 唔係因為冇乜院上啊，呢啲 冇 乜 資上， 要特登揾咯。 都冇宣传又冇， 即系金山度做啊，有机会 系啊。好，跟住仲有就系、是，其实仲有噶，有啲另类啲，譬如有套咩高达革命性改变嗰啲咯，即系嗰啲问啊，又系讲 哦，你讲 嗰 个即系导演高达 系啦，但系啦，冇错，高达系啦， 唔系机动战士系啦， 系啊系啊，唔系真系唔系跟达唔系啦，咁啊有套咁样嘅讲佢传奇嘅嘢嘅，咁跟住其实有特别提啊。在 MCL 是做了一场的， 其实我要礼拜四即今日晏昼都有嘅特工次世代嘅动画，即 BLAME， 即你个 brain 系啊 ，brain 系啊 ，brain。 佢改埋啲咩中文名啊？冇人知系咩嚟。 系啊，因为嗰时佢啱啱有咩神偷次世代定咩？ 系咯，我仲 即出嗰时讲咗咩特工次世代勾晒头嘅，我嗰时睇。咁系啦，有套咁嘅动画，我其实想睇嘅，不过就即系 我呢套网上睇咗好耐啦， 系啦系啦，好耐噶啦， 系啊系啊。另外都有做一套《白日红》啊，我哋之前都有讲过。 哦，白红啊 ，report 啫，我睇过啦，都好耐之前。 你讲都系卡通 嘅 动画， 系卡通唔卡通啊？ 即系讲过。 咁另外仲有啲就系话，为咗要上金像奖以上嘅戏，其实我都睇咗嘅，就 系 《青春的名义》刘嘉玲嘅，咁啊变咗佢冇位啊。但正啊，我覺得正。咁另外仲有就係《藍天白雲》，《藍天白雲》其實兩套都關咩嘅？香港創意電影史嘅，因為咧《藍天白雲》其實就係第一首部劇情片計劃。咁第一屆咧，其實大專組兩個勝出者嘅作品睇咗啦，大家就係、是《點五部》同埋呢個叫做《一念無名》啦。咁好出名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做個叫專業組。咁點解咧？大專組咧嗰陣時攞咗125萬嘅，就費拍套戲噶啦。咁但係專業組咧嗰陣時就攞300多萬嘅，得唔得？咁嗰第一届嘅专业组攞300多万嗰个就系张经纬导演拍嘅《蓝天白云》，就邓丽欣做女主角。咁咧讲咗好耐，传咗好耐，又排咗好多影展。咁而家终于计咗落今年。咁但系佢都未上嘅。咁佢就叫上五场，就当咗今年嘅港产片。咁《蓝天白云》系啦，得唔得？咁另外仲有一套就第二届，即系第一届得2-3套啫。咁第二届嘅首部剧情片计划咧，大专组嘅冠军作，唔好话冠军，即系得奖作品啦，就系系谭慧贞嘅叫《以青春的名义》，特别在就系讲刘嘉玲同吴兆轩嘅师生恋嗰套，即系喺个泳池 top shot 影落去，好鬼有情怀嗰套。咁啊，《以青春的名义》，咁啊，我又系睇咗优先，哇，我觉得好睇咯呢套。如果摆落今年，我觉得佢分钟赢一年无名，我觉得啦。系啊，不过网上有人觉得啲即系，哇，刘嘉玲同吴兆轩打车轮喎，咁样好似顶唔顺咁，即系睇你中唔中意睇呢类禁欲啊，有啲叫做突破解放嗰类咯，都有啲似即系欲望乜金香嗰只，不过佢又唔系玩贫富悬殊，佢系玩嗰、那个即系身份嘅落差，啲老师同学生 年纪悬殊， 系啊，年纪系啊，年纪同身份啊，系啱，冇错，同埋佢有原因嘅，佢最正佢个情感咧铺得，佢唔系无端端见到就中意，佢有意思嘅。即係其實吳兆軒就有啲戀母情意結嘅，係啦，即係投射咗佢嘅媽媽。咁劉嘉玲就因為佢要報復咯，佢老公出軌咁樣，你有啲咁樣嘅。 咁劉嘉玲老唔老嘅實質？ 我覺得 OK 喎，但係當然都唔會好趣， 即係都唔會想拍。 係啦，係避到導演識拍避到， 即 係鏡頭啊。 你唔會見到以為阿小甜甜啊？ 係啊係啊，不至於，係啊。同埋我覺得啲嗰啲對話好恰到好處嘅，即係劉嘉玲唔會。喺入面突然間會變咗個嬌嗲啊，或者點樣咁樣，係好被動下嘅，劉德啊劉，但係阿吳兆軒就好主動呢套戲入面講，咁而估唔到咧，入面其實好多有戲之人嘅，又有啊即係謝君豪啊，係啊，即係 老公。咁呢個係專業組定你話係定係？ 呢個就係都係大專組，因為大專組其實係咧係讀 U 讀 U， 你係讀嗰範畢業，包括 City 啦、浸會啦，其實好似而家即係幾間都得嘅。十年內畢業後十年內未拍過商業片都可以申請，同埋要學校推薦。咁呢個為之大專組，但大專組嘅缺點咧得100多萬嘅啫。咁而專業組咧， 我頭先聽你揾到呢啲人嘅時候，個感覺好似呢套唔似系学生嘢咯， 唔系嗱，佢制作费仍然坚持100多万啫，但系问题你预你揾得刘嘉玲，咁佢所以首部剧情片计划其中有个好处就要即系因为呢个 brand 前人做得几好咯，咁好多演员知你系做呢只，佢愿意 都肯 系啊，同埋佢愿意好多资源放入去，即系包括宣传啦，包括可能会再帮你拉 up 啲劲人。幫你話，譬如個配樂呢套都有正嘅， 即 係 可能 全部高手 咁抵啦，個個都 係啦，全部預咗，因為你搞唔掂喎，你100多萬點請劉嘉玲嘅，你冇可能嘅， 我就係奇怪， 係咯，咁但係劉嘉玲入面又真係脱胎換骨咯，我覺得佢係直頭想攞影后嘅，咁所以覺得個劇本得，咁我去買咁咯，都正嘅嗰陣，係佢嘅。 咁佢啲廣東話有冇進步到咧？ 少少女嚟嘅緊啊嘛， 即係咁多年都係咁啦， 係 即係先改善咗廣話先，我覺得即係會唔會？ 佢都算可能有个苦功，一咬字都清晰咗少少嘅。 都有，因为我记得佢哋话当年考训练班嗰阵，成俾人即系叫佢翻屋企练啦，讲话先。 系，冇错。 即系佢话佢直情初初系讲唔到啊，佢嗰个情 况。系讲唔正嘅头。 系。即系后屘先练到，系后来见到嗰个版本，都系就如此啫，系啦，咁样。 系。 系，我 keep 咗咁多年，系。 冇错。好就系、是、咁多啦。 好啊，哇，都好多啊，大佬，系咯，夸张啊，大佬，新年咁个个都避开，都一定系今个礼拜啦，下个礼拜先上个死硬。 冇错， 一个都系星战嘅啦，唔使讲嘅应该。好，即无论星战为与否，下个礼拜都系睇星战为主，同埋啲场都俾佢抢晒，我相信系嘛。 系肯定 啊。戏院系咁 咧。应该咯，七百几嗰只噶啦，起码一标都。但系呢个值得留意，我睇一提啊，我之前报错过啊，其实上一集啊，即系讲紧唔系。Watcher One 即意思是第正传的第七集《原力苏城》。咁原来咧，佢因为咧，佢往往十二月中先上画噶嘛。咁所以咧，全世界嘅票房回顾就一月一号啊 cut off 噶嘛。咁所以佢永远就发觉上唔到佢嗰啲票房头十噶。咁就因为佢永远 cut off 一月一，咁合理噶。因为一月二我要出新闻稿，咁你上紧我冇办法，咪括弧上映中咯。咁样两个礼拜冇可能两个礼拜去到九千万一亿噶嘛。咁所以一定唔入十大。咁但原来《原力苏醒》咧。我之前講過就話，喂，《星球大戰》不嬲香港唔收得㗎，其實係首之前前傳嗰三部唔收得嘅啫。其實《原力蘇醒》咧係爆收嘅，八千一百七十幾萬。咁佢係2015年咧，如果計到佢二月最後完咗落畫咧，佢係全嗰年嘅票房第三位，佢僅輸俾《侏羅紀世界》同埋《復仇者聯盟二：奧創紀元》嘅啫。咁所以係收得嘅《星球大戰》，即係如果第七集，即係意思由這個女仔做主角嘅呢、這個新嘅元素，可能就係換回咗好多係啦，有個叫助力喺度嘅。咁至於呢集究竟點咧？咁就唔咁講啦，係啦，咁出嚟 啲叫助 係咪去到 係嚟自翻舊人噶啦？其實 唔知啊，我都唔敢講。 係，肯定係， 肯定係嘛？ 肯定係，所以今集死埋阿 Luke 咧，咁第三集就好薄弱啦，因為佢哋話就話咧，阿公主會捱到第三集啊嘛，但係最弊個真人已經死咗啦，咁你到底點樣去咩咩？ 但今集公主死啊嘛，應該係嘛？ 唔係，今集阿 Luke 死啊嘛。 但今集公主都死啊，睇我睇，我見佢又撳低。 拍到啫，都話講咗第三集仲有佢咯。 OK， 係啊，仲有佢嘅戲啊，咁到底佢係將佢而家拍落嗰啲嘢夾硬即係去？去撥落去啦，但係到時 CG 零點唔知啦，已經講咗啦，已經佢嘅公司係 OK。 明白明白。 咁、啊、到底事實係咪咁啊？唔知啊，你知有時啲嘢講還講啊，咁啊下去咪入場打快歐啊，咁啊應該就係、是、即係叫做係第一集啊死啊 Han Solo， 咁今集啊 Luke， 咁下一集都到睇白到公主啊， 冇錯。 咁啊即係但係咁仲能夠去馬住一班即係為咗睇班舊人嘅人咧咁樣咁。又或者今集能唔能夠將班新人提升到去即係嗰個高度去等佢哋下一集要睇佢哋嘅結局咁呢個未知之數啦因為都唔同導演嘅知唔知道係啦。 係呀 呢個處理可以好大分別咁到底今集嘅處理得唔得我哋都觀望緊因為都見到嗰啲咁嘅新加入啲角色我哋係有啲驚嘅。 係。 即係無論係人類與否嗰啲呢都睇落好騎呢我用騎呢嚟形容嘅。OK， 咁呢个我哋临尾再讲啦，呢、這个 OK。 系啊，呢、這个你两个高手分析下， 唔系高手啫，都系即系坊间睇下坊间啲意见啫，我哋系。 知道。 系啦，都系有啲一牙汗嘅，其实大家都系都要睇啦，要系啦，咁样好，咁我哋数晒未？数晒就 數 以上嘅系去香港观众系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参考嘅，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开始讲戏啊，咁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 好，咁啊，先嚟解下女士复仇先啦，因为特登之前都冇提过。 哦，都好啊，讲下我呢套都几大。 呢套就先嚟啊，火火之前我就系老笠啦，即系我大赞，就嗰套咧喺个 seven eleven 做老笠啊。 系啊，套戏叫老笠。咁啊喺个 seven eleven 入边又哇错综复杂，咁啊又有林雪啊，又有阿曾国祥啊，跟住又有啊。 初初就以为只系一套奇情片咧。 系啊，奇情或者叫沟沟地嘅片。最后原来全部都是鬼得阿曾国祥是人他们的目标原来搞咁多嘢就其实想上啊曾国祥 是人。搵替身咗啦 係啦老师。 咁都冇諗到。 咁但係就最后就啲鬼决定就唔上嘅调返住香港做鬼居然好过做人啦咁样有少少就抽香港。幾搞嘢嘅做咩成套戏就永远喺个喺晒个 7-11 做晒咁样几神。 拍攝 睇個畫頭個感覺咧，就哇塔倫天奴上身。 係啦，同埋好抄。你嗱，你問我啦，你問我不嬲，即係產物個燦火火今套咧，我覺得佢係有心想轉咗個風，佢係唔想又重複翻老粒嗰只。 咁佢塔唔塔倫天奴咧？結果出咗嚟套戲。 嗱，你問我，我個人意見，我個人意見啊，我就失望嘅。竟然第一咧，點解咧？第一，我又覺得扮得太盡。或者叫做啲元素抄得太似， 即係佢包括真係咁做，佢真係咁做，不過你唔中意啫，係咪？ 但係就做唔到氹天奴個精髓，佢就流於而家變咗咧制服又話，即係總之制砌啲位俾三條女就係咁著制服，著完制服而又係咁溝殺人，咁殺人咧都係最大禍，就係最後都係困獸鬥。佢不過即係我估係不值啦，即係佢之前老冧都因為不值啦，咁啊解咁啊砌個故仔起曬曬瞓覺唔曬咯。咁呢套咧其實咧。成個場景，當然有啲回憶鏡頭啊，有啲過去嗰啲會係外景啦。咁但係咧，主打個戲咧，差唔多有一個鐘都係喺龍華酒店。嗱，知邊度龍華？ 成套戲喺一個鐘一個 鐘係啦。點解咧？ 酒店啊，即係 龍華酒店知唔知咩？食乳鴿嘅龍華酒店，識唔識？ 嚇，聽過 啦。我哋呢度係啦，沙田界就知啦，即係扮個遊樂園穿過去，咁有條路上到上面就食乳鴿嘅。咁同埋以前就嗰度其實有得住，就坦白講係上一代嘅偷情聖地嘅，即係好多會上去有即係食飯咁，跟住上去搞嘢偷情。 片都咗喺嗰度拍㗎。 係啦，好多，即係等於好似虎豹別墅睇嚟嘅。 咁有座咁樣嘅咧？ 有露天茶座，有個 正式睇啲酒店，成日都有影喎。 係啦，不過其中一個就龍華咩除咗龍華酒店就係咩咩海柏別墅咯。另外仲有個大圍附近有舊咁有三舊嘢齊名，就係類似即係嗰啲出名啦，嗰個年代出名。咁佢原來講話最後喺嗰度就叫困獸鬥喺入邊打嘅。咁套戲好長時間都喺嗰度。嗱，我唔係話即係一個場景做曬一定差，咁但係佢就做唔到個效果就昆汀塔倫天奴嘅好就係佢 即係佢冇揸架車周圍去呢啲嘢啦。 頭尾有咯，即係頭尾嗰啲好快展嗰啲有咯，係、但係核心套戲都喺個龍華酒店互殺。但係昆汀天奴好處喺快處理呢啲互殺戲咧，入邊嗰啲人物佢乜個角色行動係好利落嘅，同埋係好快令你估你唔到啊嘛！即係我殺佢，佢殺我，佢冇死又出翻嚟咁樣。咁但係呢套佢又流於出。有咁樣嘅套路啦，但就糾纏，譬如假設阿嗱姐同埋鄧麗欣兩個係咁俾人追殺，但佢係咁重複玩咗好多次，但係殺唔到又殺到又走得啦，走得啦之後跟住後屘去覆桌完打爆咗個頭啦，以為嗰個殺手死，即係嗰個人變嗰、那個叫變態佬啊，那個變態佬死咗，但係個變態佬又趌翻起身，咁又追又走，但係走嚟走去都嗰度。 最尾有冇啲異常嘢，例如喪屍或者吸血僵尸咁嘅嘢？ 冇，完全係冇嘢嘅，即係其實純溝溝嘅意思係純賣弄，一來賣弄點樣佢哋制服啦。 會塞呢啲嘢落去 嘅。係啊，冇超現實嘢嘅，即係全部實。咁唯一超現實咧，唯一超現實就係個身份嘅啫。咁咩身份咧？嗱，到佢講明女士復仇睇車鬧知啦。其實第一佢係殺手嘛，但係問題啊，先講鄧麗欣真係殺手，即係意思咧，佢未。不是因为个男仔背叛他而做杀手，而他本身的职业是杀手。而仲话邓丽欣是来自杀手世家的。你越等于揭露话得不得是啦，即是杀手世家的传人。咁所以佢不嬲，至少都係經過殺手訓練，咁呢個都叫跨啦，一個眉頭嘅女仔，但佢又有一個 溝片嚟講呢度普 係啦溝片啫。咁而嗱姐係咩咧？嗱姐就調翻轉就係職業殺手，就純粹揾錢，即係收錢就殺人，即係一個叫做係都係殺手。所以兩個職業殺手遇上咁啊，叫即係啲超現實嘅呢啲身份。咁但係洛基兒係咩角色咧？洛基兒又唔係殺手，調翻轉洛基兒係香港唯一一個女飛虎隊隊長。所以佢都識揸槍 嘅， 係啦，咁所以描述咁，咁點咧？條大橋係咩咧？大橋就一開頭兩個幸福生活，鄧麗欣同阿周秀娜，但係原來後屘佢同一日生日，佢先發覺個有異動，咁啊跟住大家各自用自己嘅秘技，因為好多方法嘅，即係有啲係查用電腦，有啲好勁嘅軟件啊，即係都好鬼，好似神偷蝶影咁樣，即係好勁咁樣，或者背後好多 backup 嘅，咁呢啲各自查就查到對方嘅出現，即係原來個咁鄧麗欣係正婆噶。但你已經是老婆嚟㗎啦，直頭即係結咗婚嘅老公嚟嘅，有結婚。咁反而 佢哋三個都係同一個男人嘅女人嚟嘅。 係，但係洛基兒我真係講啊，跳線，因為洛基兒唔係一開始見嘅。咁啊，總之就鄧麗欣咁啊，嗱姐就係即係以為拍咗拖十年嘅男仔，原來佢十年前已經結咗婚咯。咁啊，然後各自查咗對方，跟住各自就查到電話，最後鄧麗欣打電話去 咁呢個男 姐度 有冇出場嘅咧？其實， 即刻我先再講好冇？咁、okay. 啊，跟住阿鄧麗欣就打電話去咁啊。咁啊，約佢係 set 嘅， 就話不如我哋傾下。咁我兩個姊妹就約咗個位出嚟咯。咁但係下個鏡頭咧，鄧麗欣已經喺對面天台卜佢，佢就話：你條死八婆，一出嚟打爆個頭。咁點知原來咧喺同一個對面大廈另一個位嘅天台，阿娜姐又卜咗，係啦，咁啊變咗都溝溝地。咁開頭個套路我覺得幾好笑嘅，即係幽默舉慣嘅。咁最後啊，梗係大家互相指，跟住大家鬥掹槍嗰啲衰嘢。咁最後啊，梗係冇嘢啦。咁由佢哋兩個去打，開頭打生打死，但係就最後都即係其實冇中過槍冇成。咁但係打打下咁啊，又有出刀啊，咁後屘就頭行埋一齊，兩個打埋扭埋一團。之後發覺打出咗之後，就發覺佢哋就話原來咧。阿娜阿邓丽欣以为生日嗰日阿娜姐陪咯，个男仔陪娜姐，但娜姐就以为陪邓丽欣，咁两个先发觉生日， 第三个人 两个都冇，咁佢哋先推敲就话不如咁，嗱我总之完咗呢单嘢，我一定怼冧你，不过喺怼冧你之前，我哋两个怼冧而家即系陪生日嗰个第三即系生嗰条新女咁样，咁于是就再查，咁啊查到洛基儿就咁而洛基儿约咧就约咗喺龙华酒店嗰度开房。咁所以就出現咗喺龍華酒店嗰度群獸鬥啦。咁、而最後咧一打咁啊，洛基兒出場都好型咁樣 keep 垮咁啊，好霸氣咁，又係飛鷹嘅鬼妹，佢就叫做鬼西咁樣嘅，好搞嘢嘅，即係佢鬼西咁樣，即係佢入面個稱呼。咁啊鄧麗欣成日叫啊娜姐叫狐狸精，係咁樣。咁跟住咁樣，總之三個互抽互抽，呢抽抽下咧，突然之間就中咗迷魂煙，得唔得？咁然後出場啦，真正嘅奸角，點解呢？真正奸角估唔到啊，就係龍華酒店個老闆娘，其實就係孫佳君，咁樣，咁當然就冇咗啦。係啊，有孫佳君嘅其實，係啊。 咩？唔係即係佢裏邊係咩人咧？ 裏邊就係龍華酒店個老闆娘。 我知咁，但係佢關咩事啊？ 關係就係原來佢就係一直就係職業殺手。佢龍華酒店表面係賣嘢食，其實佢暗地裏就係幫人哋搞掂，即係做啲即係處理啲麻煩。 咁到底係做咩咧？呢個陰謀係做咩嘅？ 咁個陰謀原來來自邊個咧？就原來嗰條嗰個仔都諗住飛落基爾，就因為佢識到個有錢女。咁有錢女最後先出場嘅啦。咁同埋有人係戇居到咧，一出字幕就走。其實套戲特登玩嘢嘅，套戲一個鐘頭零兩個字都完曬啊！就講咗現即係呢件龍華酒店呢單嘢解決曬，咁啊出字幕三個條女各走高飛，即係遠即係嗰三個各自散，然後出字幕，咁有人走咗㗎，但係出到字幕一半咧，跟住原來仲有三四個字戲， 都未完嘅就 係，係啦，仲有就係講未來啦， 仲未完， 係啦，但係特登玩嘢，咁有啲人即係特登可能去串你，你出字幕就走嗰啲正傻仔咁咯，咁真係走咗嘅， 留者都試下咁樣啊， 係啊，有成三四個字喎，同埋嗰個重點，因為咧喺龍華事件嗰度完咗咧，其實冇解釋個男仔冇出過場嘅，即係學你話齋個男朋友，即係佢個老公。即係嗰個男最主要個男係冇出過場，就係陰陰樣見到佢有個存在感嘅啫，但係唔見真人。咁啊，之後嗰四個字見啦，但係見咧，佢又特登玩嘢，見正面都打咗個字幕嘅，就寫住戰男咁咯，見唔到 佢。哦，即係佢都最後冇見到嘅。 係，但係佢有出現。咁你點解出現咧？就因為最後講佢未來啦，三年後，咁知道原來買起佢咧，或者叫俾錢龍華酒店做嘢，其實就係何傲兒。咁係之後先出場嘅啫。咁原來佢嗰一日咧，正正就同呢個人諗住結婚。咁佢個婚禮度三個就殺入去，打死曬啲賓客，好溝嘅。然後捉咗個男主角去個碼頭，再然後有好多心底話一次過爆曬，跟住逐個殺，先戒手，再揾槍打爆個口，再塞炸彈落屎眼，再爆，咁好溝嘅。咁啊，跟住即係 咁，但係嗰個人手見到樣咧？ 见唔系，因为唔见唔系，总之一见正面就打住战男，但系你见晒成个人嘅、哦，即系去到出 好吊嘅啲手咁就 系啦，佢系特登咁样玩， 即系但系我冇见到样嘅， 系啦，冇错。咁而佢好高大嘅，即系佢都型嘅，即系身形系撑 噶啦， 系咯，系啊，就唔知边个啦，你当 冇出过个真样啦， 冇出过。咁至于龙华酒店咧，咁啊唔会孙家军自己开拖，但系后屘讲孙家军都开枪啊，玩飞刀嘅。咁、佢另外下边又有两个变态人嘅。即係一個就變態，就成日喺度睇鹹片打飛機；一個就好宅嘅，玩啲軍艦啊、軍艦卡，有啲女仆卡咁樣喺度拉嗰啲電子遊戲機。咁但係佢咧就有啲弱智，咁就原來就兩個都係佢仔。咁啊兩個就喺個龍華酒店入邊追來追去咁樣殺佢哋。咁其中有個 point 就話孫家軍 想。仔嘅意思係咩啫？係佢個即係個。 係孫家軍個仔。佢話喺入邊 識佢生嘅仔， 係生嘅仔，冇錯，係啊，唔係條仔，係啊。但孫家軍係好型嘅，著個旗袍，哇！一出好出 就老啦，而家個樣 咁啊，一定 老老地㗎啦， 係啊。但我啲背正咯，我因為你知，我後生嗰時都真係好正， 好正啊， 係啊。嗰陣時哇黑金啊，係咪黑金啊？ 梁家輝要唱床戲㗎嘛，唔扯㗎睇到。黑暗 咁以前系正嘅， 以前得嘅咁知系啊，相系啊。不过而家即系，不过而家佢都肯定即系叫做你望到发个沙城。咁如果新一代可能唔识佢，你当系一个叫做啊，好有味道嘅， 有型咯而家变咗。 系啊，嘅老女人都得嘅，系啊 ，OK 嘅，佢唔差嘅咁样。咁总之就沙嚟沙去咯。咁你问我咧，成套戏整体我觉得系想做嗰种，其实佢真系似想做昆汀塔伦天奴咯。但系我觉得佢巨奇型咯，佢入边好多精要做唔到。即係人哋嗰種節奏，同埋嗰種咧就成日話做呢啲戲要有驚喜嘛，你永遠下一步永遠唔知做乜嘛。但係我就真係完全估到曬，因為大家都估到洛基兒會出場，洛基兒梗係都係三個聯手，跟住係人都知個龍馬酒店嗰扎人有問題。咁因為佢開頭個氣氛有啲詭異嘅入到去，咁類似咁，跟住然後就困獸鬥，你諗下得嗰五棍啫嘛。打嚟打去都五棍，咁你好悶噶嘛，大佬啊！同埋你溝片重點係有人死嘛，佢都唔好乜人死。 咪要爆血浆啊嗰啲咁咯， 系啊唔够，咁二来就佢入边咧， 但系佢个画头就好似嘅，但系即系佢可能实质到佢做咗出嚟就唔不足啊，嗯， 同埋一来 咁啊咁啊，不过你话 try 一下做啊，都系第一次， 所以我都话 official， 咁你唔能够话喂第一嘢就演到塔伦天奴，又调翻转塔伦天奴好似死咯， 我 抄到， 即系我又唔系话边师，系啦唔系边师，不过就你要有咁嘅 mindset， 即系入去唔好咁高期望。諗住好似塔倫天奴嗰啲， 咁啊冇 好咁樣， 直情做到，因為嗰個天奴太高啦。 冇錯，即係你入去，咁同埋你又要睇佢又入邊成日換衫嘅，咁啊全部都唔係胸圍啊底褲啊咁樣，即係特登露，咁好似我啊覺得幾賣弄，同埋又唔係代表佢咁著好睇，我覺得。 明白。 個感覺就似好似咧爆衫出 嘅話，夠怪啊！其實佢要再怪， 啱撞係啦，唔佢都唔盡，佢可能又要想服務男士著翻曬啲衫啊皮褸啊。咁啊打又啲色咧打到又紅紅藍藍咁樣，但係又去得唔盡喎。咁啊到最後 ending 又係，係啦。咁 啊 ，nice try， 下次再拍，係咯。我又覺得個方向又冇錯嘅，可以再。 係啊，可以過癮啲。 但係怪啲，下次整怪啲，有啲驚驚喜啲嘅，即係諗唔到嘅，即係嗱，佢明明嗰個便利店嗰個最尾都原來係鬼啦。咁點解呢度唔搞啊有 趣啲？ 佢得嘅喎，喂，你插完之後都係咁嘅黐線嘅。你明明嗰時嗰個落咪叫咩落水狗定咩？嗰個叫咩？係咩？唔係係 from dusk to dawn 叫咩？我唔記得英文中文係咩？即係嗰套咪佢哋初初咪打劫銀行，但後屘去咗個鎮變咗係吸血鬼噶嘛？ 係啊！ 其實真係好玩嘢喎，大佬點解前面係英雄本色咁啊？後邊竟然係 吸血鬼？係咪咩殺出個黎明啊？定係咩鬼？ 係殺出黎明啊！ 殺出黎明 係 真嘅， 喂，系咁就好笑，即系其实佢又唔咧，唔系觉得好笑啊，你系觉得过瘾喎，嚟嗰样嘢 系咯， 系咯，咁啊，如果你玩得过咗龙咧，就会变咗墨西哥佬啊，变咗搞笑啊，系墨西哥第一集好睇啊，墨西哥佬系啊，墨西哥佬第一集好睇啊，系即系个大嗰班墨西哥刀嗰个， 系 第二集变咗笑片，可惜系啊，第一集好睇啊， 啲加枪啊，系嘛系嘛，系。 咁呢啲路線話唔係話好易捉嘅，的確唔係好易捉嘅。日本仔就淨係識得一味斬斬斬，實實實就噴血，其實就不佢哋就當科幻啦，即係佢係科幻撈溝啦，佢哋一定係咁。咁啊殺人唔眨眼嘅，一定嗰啲戲咁。咁啊，我諗香港未摸索到一個即係自己嘅路線啫。咁我覺得有人 try 都 OK 啊。我哋不嬲都話溝片其實香港嘅出路嚟嘅。 係。 系嘛，再嚟啊，再拍啦，系咯。不过可惜话今次咁样拍都似乎唔系啲人太接受啊嘛。咁你有时大佬人哋唔接受，你就唔敢再试噶啦，缩噶啦嘛。 系。 咁啊，可惜啲咯，即系唔好缩，再继续。系可能今次未话捉到太多，即系个路线啫，系咯。 冇 咁不過即係啲人都唔啱睇咩，我又唔好明啦。即係咁差 真係、那個，我覺得應該夠堅力嘅， 係咯夠啊， 升 就 夠 啊， 你女仔嚟計係啊。咁但係事實又真係出嚟，可能 真係冇 接受程度，可能未必得，可能又誇得滯，係溝得滯。 唔係，我又覺得未夠啊，可能你再誇啲。 我寧願佢上咯，即係係咯，一黑過啊，再黑過啊， 再玩嘢啲，係啊 ，back 咁嚟玩到，唉， 係啦，係啦，玩埋，咁會過啲冇。 係咯，即係黐咗線咁樣就係咪？咁你其實溝片係有啲黐線咁嘅先，即係未夠狂啊！就可能就係因為要狂啲，再太仲係太過有個即係。 框架咯，系传统框架喺度。 冇错，即系仲系要讲翻系，其实只不过系。 好似套路太正路。 女人即系同时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咁，跟住佢互相初初互相打，就要再抽出第三者嗰啲咁。其实点解嗰个男角系冇样咧？其实呢个系精神女探小娇啊。 唉，明白。 即係個查理啊，但呢度咧佢就調轉，就變咗咁玩法啊，咁其實係有啲原因嘅。 係有啲原因，有啲原因嘅。 咁啦，咁好嘅，喂，再嚟，再試，唔好 氣餒， 嚇， 嗱 一嘢唔做，係啊， 冇錯。咁你問我，佢拍到啊，鄧麗欣同阿娜姐都幾另一面咯，應該話，係啊，即係你話係咪好索又唔算，因為佢哋兩個 下次食 都唔係後生啦， 星俠啦，唉，大佬， 係 嗰啲夠怪啊，嗰啲嚇， 嗰啲怪， 唉，人哋唔敢拍佢，拍自己俠又唔係邊個版權，因為一個。現實存在嘅一個人嚟㗎嘛，係咯，咁你 啊， 條人都話拍得嘅，係， 冇錯。